都30几平啊嘛，搵咗呢度啦。 著书只为度量衡， 即系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问题。系台即系新北市嘅即系名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玉敏踢爆》。今天是2022年4月29日。中国共产党指定的唯一啊，这个所谓特首人选啊，我啊叫他做香港市市长啊，咁啊后任香港市市长。咁所谓选举咧，又要到5月8日才正式举行。咁我1400多个所谓选委咧，就焗住要行出去投票。咁投咩票呢？投票就是呢個叫同意票，或同意票又好，信任票又好，因為你冇競爭對手噶嘛，係咪？咁只係行禮如儀，走一個程序咁解嘅啫，係咪？咁好啦，今日呢個黑警超咧就行出嚟，即係宣布佢嘅所謂特首嘅四大綱領，即係對香港未來嘅願景，或者佢上任之後啊，咁啊。有所謂四大綱領，嗱，我哋睇翻呢個四大綱領咧，就一啲新意都冇嘅。老實講，歷屆政府係嘛，都係要做呢啲嘢嘅，係嘛？第一個就叫做房屋問題，啊，眾所周知嘅啦，啊，四大綱領咧就提出呢個所謂公屋提早上樓計劃。嗱，我自己做咗8年嘅立法會議員，我哋係不斷啊，即係就呢一個所謂公屋輪候時間咧，即係去。逼迫個政府啊，去加速興建公屋，同埋即係話，喂，你除咗要快啲起，同埋要起多啲之外，係嘛？同埋嗰個輪候時間，因為你起多啲，係嘛？或者快啲起咧，你可以縮短個時間嘅。咁呢個就係常識嚟嘅，個個都知道㗎啦，係嘛？只能夠咁樣做㗎啦，係嘛？咁唔係你點樣可以令到嗰28萬户即係輪緊公屋嘅人可以即係平均3年上到樓咧？以前個指標係3年㗎嘛。而家講緊係6年啊，即係6年應該係好保守，平均上樓時間喎，平均即係輪候上樓時間平均嘅啫，係6年喎。但實際上，如果你講平均6年嘅話，你要加咗嗰啲獨居長者嗰啲，可能係3年就上到樓。以前喂1年貨仔就上到樓嘅，我哋處理好多呢啲所謂獨居長者嘅個案，即係上樓嘅個案係好快嘅嗰陣時，係咪一定係俾佢哋優先嘅？好啦。咁而家咧，嗰啲4人家庭、3人家庭咧，等到頸都長，喺輪候期間就要住貴屋。貴屋嘅意思就係話，你嗰個家庭嘅收入其實就好低嘅，係嘛？但係你都係要住貴屋噶啦。呢啲所謂貴屋，就 even 係劏房都係貴屋，因為你嗰個收入低，你申請公屋，你一定嗰個資產入息或者你嗰每月嘅入息、家庭入息，你要符合嗰、那個即係。所以申請公屋的要求才得嘅，大佬你譬如以前我記得即係喺我嗰個時代，4人家庭、3人家庭講緊係2萬1蚊咁樣，咁啊，咁你諗下啦，2萬1蚊，如果你租一間即係一房一廳嘅，要幾錢咧？咁啊，唔夠靠租啊，係嘛？咁於是咧就焗住住劏房，或者住一啲好狹窄嘅空間，或者喺深水埗啲舊樓度，係咪？咁但係都係俾貴租，以你個收入嚟計，你都係俾貴租，係咪？咁啊，等到頸都長，喺輪候期間，你個生活質素係極低，係咪？所以有啲講法咧，其實坊間都講法唔公道嘅，我哋自己係好清楚嘅，係咪？因為我哋嗰陣時即係2006年成立社民聯，我發明一句口號叫濟弱扶傾，義無反顧。 嗱，今天喺社民連嘅網頁咧，仍然係有呢八個字嘅 ，OK， 係咪？唔好話講邊個發明，呢個就係當時社民連作為一個左翼政黨，係咪？即係希望香港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可以合理分配財富，係嘛？咁於是就提出一個咁嘅口號，就濟弱扶傾，咁啊救濟嗰啲弱小嘅，即係其實就係對貧窮或者基層同埋嗰啲弱小族群、弱勢族群咧，即係政府要抌多啲資源出嚟，係嘛？所以呢個係一個左翼政黨嚟嘅，濟弱扶傾、義無反顧就係咁樣嚟嘅 ，OK。跟住喺政治上面，我哋要抗爭，所以另外一句口號就沒有抗爭，哪有改變？呢十六個字就係當時社民連嘅呢一個成個黨嘅，即係左翼政黨嘅個政綱嚟嘅，係嘛？咁我做創黨主席，係嘛？呢啲口號全部都係我寫出嚟嘅 ，OK。咁但係即係雖然我離開咗社民連啦，咁社民連而家你上佢網頁咧，仍然係有呢十六個字嘅，係嘛？咁呢個係一個即係。佢不會因人廢言咯，你唔可以因為黃毓民度呢十六個字，屌你同黃毓民反咗面就鏟走個十六個字噶嘛，係咪？咁呢個係成個意識形態嚟噶嘛，亦都係個政綱嚟噶嘛。香港作為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社會，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，喂你冇辦法合理分配財富啊嘛。即係講到呢度咧，好多人成日就話，即係左翼嘅咧就叫左膠，係咪？而家你本土派你就一定係右翼咁樣。嗱呢種簡單嘅左右嘅分法咧，我覺得係好白痴嘅，係咪？喂，本土派都可以係左派噶嘛，有係咪？而所謂本土派阿子者，就係以香港人嘅利益作為第一優先，係咪？我要搞本土民權運動，而唔係要你中國共產黨去插手搞香港嘅政治發展啊嘛。就算你個基本法喺度，我哋都要爭取個基本法由香港人去立法啊嘛。或者香港人可以有辦法去修改呢個基本法，係嘛？所以我哋先至提出全民制憲，係嘛？重新立約一個咁嘅概念，呢個就是本土民權運動。你一講到本土派，就一定係大右派；，如果本土派咧，就一定係反左膠，係嘛？即係呢一種咁嘅睇法咧，其實係錯嘅，係嘛？你本土派係嘛都可以有左派噶嘛？本土派都可以有左翼思想嘅咁啊，系咪？而家呢個左翼思想係主個社會政策啫嘛。正如我頭先所講，喂，你任何一個政府都係面對呢一個問題噶嘛。喺香港嚟講，係咪一個還富於民嘅問題，一個還政於民嘅問題。而呢個還富於民嘅問題咧，喺我哋嗰、那個即係香港我哋嗰個立場咧，就係、是、喂你要令到啲弱勢族群係咪，或者啲基層嘅家庭。喂，佢有瓦遮頭先得噶，大佬係嘛？我哋嘅老人家，喂，唔可以去住嗰啲即係政府即係買位嘅呢啲咁嘅老人院，然後俾人虐待噶嘛，大佬係嘛？咁呢啲同左唔左交有咩關係？左交又好，右交又好，即係你某一種思想，你去到一個極端嘅時候，就梗係唔得啦，係咪？都係唔適當嘅咩？點解本土派唔可以有左派？你話俾我聽，係嘛？從社會政策嗰個角度嚟講，因為左派俾人嘅印象係咩咧？包括而家美國嘅民主黨係咪？屌你左膠係咪？哇大愛係咪？咁即係譬如你支持同呢個性別運動嗰啲人，你都話佢左膠噶啦，係咪？咁呢個係從一個人道關懷嗰個角度出發，係咪？從人本生而自由，其權利及尊嚴亦復平等呢一個咁嘅聯合國。嘅普遍人權宣言嗰個角度出發，係咪？咁有咩分叫左同右啫？係咪？當然喺社會政策裏邊就一定有啦，係咪？譬如而家呢個法國總統係嘛，佢嘅對手就係一個大右派嚟嘅。咁呢個法國總統就比較偏左嘅。咁而家法國選民就選咗佢咯。咁呢個選民嘅抉擇嚟噶嘛，係咪？咁你講翻李家超嗰啲，佢識條春咩？呢啲嘢係咪？呢個咁嘅垃圾係咪？你仲共產黨陰定嘅一個咁嘅垃圾係咪？咁即係話，你香港邊仲有運行啫？而家你揾啲喂，有啲學者又好，啲專家又好，幫佢寫政綱，洋洋大觀，你咪揸住嗰篇稿咪喺度讀咯，係咪？佢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嘅，呢個可以肯定係啊！你唔好話我話係咪？事實就係、是、你睇佢自己嘅出身背景，你而家啲人喺度猛喺度啊！佢近時啊，即係你讀書嘅時候係好叻嘅啊！佢近時又～即係做人咧，又點樣喺九華嘅時候啊？哦，啲文武相傳啊，成個風頭等咁啊，一早就知道係叻人啊！屌，而家講呢啲嘢喎，係嘛？咁呢個就係中國人嘅劣根性啦，係嘛？漢風洗禮係嘛？ 即係西瓜靠大邊。嗱，講翻嗰個四大綱領咧，就係話除咗呢個土地房屋嘅問題之外，咁就係強化政府治理能力，係嘛？咁強化政府治理能力，屌你！呢啲作為政綱嘅，呢啲常喂，基本上喺基即係呢個香港就係一個行政主導嘅政府，係嘛？個政府個管治能力你要強化，就係呢個係一個獨權政府嚟嘅，一個不受權力、不受約制嘅政府。你點樣強化佢治理能力啫？咁啊，呢個強化治理能力就係、是、喂令到政府個權力不受約制嗰種強化。管治就係無能，過去歷屆嘅政府俾香港人睇到嘅就係無能，係嘛？無能佢有好多因素嘅，我話俾你聽，即係我哋過去喺立法會裏面嗰八年咧，成日都講嘅，係咪？咁所以我今日睇到佢嘅政綱咧，即係老實講，個個都講過啦，咪解決跨代貧窮嘅計劃啊，係咪？講到經濟嗰啲係咪又係全部咩提升競爭力啊，係咪融入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國家發展嘅大局啊，係咪咁啊？提升香港。即係呢一個所謂嗰、那個創新科技啊、產業化之類，咁你咪全部廢話，係嘛？最好笑就係、是，即係佢有一段嗰個講法就係、是，即係你睇到呢啲政綱咧，即係嗱，我冇時間去逐一去同你喺度即係啊咬文嚼字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即係就咁樣立下，喂，全部都係常識嚟嘅啫，做唔做得到咧？係咪？咁你話啊，我四大綱領咁呢個就係未來嘅一個發展嘅方向咁啊。你點樣去令到嗰個公屋啊，即係可以提早上樓？你話俾我聽，用嗰啲詞語就好乞人憎嘅，係咪？講譬如講到嗰個房屋嗰度，即係香港人就睇唔明嘅。佢係在土地房屋提速、提效及提量。咩叫做提速、提效及提量咧？請問係咪？提速係咩意思啊？提效是什麼意思？提量是什麼意思？這是什麼中文來的，大哥？是吧？提高，什麼提？提高，提升，啊，大家都，即是，這個中文你都明白了，是吧？什麼叫提速呢？就是加速的速，提效，效果的效，提量，即是，在土地房屋裡面呢，提速就是要起快點，提效呢，就要有效率，提量呢，就是起多點。屌你！啲咩中文咧？你话俾我听啊！即系一个人咧，连表达啊都语焉不详嘅话，你有咩能力咧？你话俾我听，你会有咩能力咧？系嘛？思过半耳，系嘛？你而家净系解呢三个，你解呢三个提速、提效、提量呢三，即系你解俾我听，我就真系嗱，我而家我帮你解啦，系嘛？在土地房屋方面要提速，即是起快啲，速啊嘛，系嘛？要提效，要有效果，系嘛？效率又可以是提量，起多啲。屌你真系点啊？点喂？中文好简啲，喂你喂用一啲通俗大家明白嘅，咁就 OK 啦，系咪啊？系嘛？加速呢、這个即系房屋。即係興建公屋嗰、那個要加速興建，咁咪已經搞掂啦。咩叫提速啫？係咪？唉，所以你話淨係睇呢啲已經搞掂，即係你知道真係幾垃圾係咪？所以你有啲報紙梗係哇連篇累述咁喺度幫佢嚇，即係做宣傳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我當你呢四大綱領啊，都係而家香港目前嗱。即係需要去解決嘅啊，都係一個方向咁。但係點做咧？點做先可以達到啲目的咧？咩叫以結果為目標咧？係咪？你而家見到幾時先可以見到個結果咧？係咪？即係我哋其實就唔係好想講呢啲嘢嘅，係咪？如果你講呢啲咧，票房毒藥嚟嘅。不過我一定要指出，喂，真係只以一個咁嘅人可以令到香港會有進步嘅，就真係。因為大家發夢冇咁早，係嘛？而且仲係共產黨完全可以操控嘅，共產黨嘅治國能力啊，即係大家都有目共睹啦，係嘛？你淨係睇佢對付嘅疫情啊，即係最近即係嗰個疫情嗰個爆發， 在上海、北京或者其他啲地方，你睇到而家佢嗰個做法就係落後於全世界，咁啊！即係我嗰日同個長者通電話，講到英國，英國開始嘅時候，個疫情爆發嘅時候，倒瀉羅鞋，係咪？連呢個 Boris 即係 Johnson 自己都賴嘢，係咪？倒瀉羅鞋，但係而家英國你睇，啲人好舒服啊！過翻啲正常生活好耐咯，係咪？台灣而家就喺度爆緊啦，係咪？休息一陣。